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《龙骨焚香》第二篇，失灵，第四集。孟千姿把刀片撂回碟子里。 谁干的？有线索吗？ 韦彪中了疯子，没一两个小时绝对起不来，凶手显然不是他，而且我们冲进来的时候他还粽子一样被捆在檐下呢，没有作案时间啊。邝美莹看着体弱多病，刚刚被浇了两盆凉水醒过来了，但好像是吓傻了，问什么都躲，要么就哭，这一个女人我们又不好上拳脚硬逼。 应该不是他，他身上没功夫，想一招放倒刘胜至少得有江烈那样的身手。 柳冠国憋红了脸，似乎想说什么又忍住了。孟千姿看在眼里，先不去管他。 那江烈呢？ 哎，他呀一直跟走火入魔似的，打也打了，水也浇了，还是半醒半睡的。秋冬现在还在想办法呢。我看呀，要想知道刘胜出了什么事儿，至少得问过他们两个才好下初步结论。 难不成当时楼里还有第四个人？只是这种时候最忌轻率臆断，欲速则不达，越着急就越要稳。孟千姿这才去看柳冠国。 你刚想说什么？ 孟小姐，你别被这几个人给骗过去了，保不齐都是装的。那个江烈杀了人，装着演出来叫不醒，那女人和他是一伙的，合伙演戏，装着被吓傻了，就是想让我们觉得他们跟这事没的关系。 如果是他们杀的人，为什么不趁我们没发觉的时候逃跑呢？反而大嚷大叫的把我们都招过来。 哼，外头设了哨，跑得脱吗？那个围标被我们放倒在下头，他们不想丢弃同伴呗。再说了，不能跑，跑了是自认心虚，等于公开和山鬼为敌。索性走一步险棋，只要能把我们糊弄过去就绝了后患了。 倒也不是没有可能，一个死活叫不醒，一个又是惊叫又是晕倒，戏都很足啊，兴许真是演给我看的。 孟千姿不语，心慈在边上听得脊背阵阵发凉。 我靠，还能这么玩？这世界也忒复杂了。 正沉默间，手机的消息声突兀地响起。孟劲松点开查看，发消息的是秋冻，其实楼上楼下的完全可以上来通报，但他一个人看守三个，谨慎起见，不敢擅离。孟劲松把手机递到孟千姿面前。 孟助理，江恋醒了，他说有误会，想见我们这儿最大的头，把话说清楚。 是得说清楚。你去把柳冠国的话讲给他听，他要是能自辩我就给他讲话的机会，要是不能，哼，要是不能那就一直关着，宁可错抓也不错纵。 孟劲松离开后，孟千姿起身去翻看那些画纸，每张纸上都有日期，孟劲松已经按时间顺序排好了。前期的画比较粗糙，人物和景也出现的零散和碎片化，后期好一些，有完整的图幅，几张连缀起来跟之前设想的差不多，应该是一个走货的驼队被土匪给抢了，驼队中有家眷随行也遭了毒手。新慈凑过来看，不住唏嘘，毕竟他昨晚跟这女人有一面之缘，一回生二回熟，算得上有交情了。 这是在寻仇吧？找寻八九十年前凶案的真相。哎，要我说算了，都这么多年了，仇人早死了，何必这么执着？ 正说着，外头传来砸踏的脚步声，心慈精神一振，来了。江恋真是被打得不轻，脸颊肿起，嘴角也裂了，反绑着手，浑身湿透，被秋冻和柳冠国一左一右地挟持进来，按坐在桌前的凳子上。孟劲松先过来， 凑到孟千姿耳边。 他说东西是他拿的，没当回事儿，就随手放桌子上了。 那桌上有吗？ 当然没有。孟劲松站在他身后，不再言语。邱栋和柳冠国不便在场，很快带上门出去。孟千姿留意江恋，之前看是个半死的，现在是个睁眼的，眼主精气神自然大不同。他被打被缚，生死都不好说，却没什么惧怕之意。许是伤处作祟，嘴里痛嘘着，还有心情把屋里左右打量一通。末了，目光落到孟千姿身上，看了他一会儿，居然笑了。 是你啊，你那眼睛不该捂着，那样不透气，摘下来会好得快点。 他那眼睛怎么伤的，你心里还没数吗？敢拿这个开玩笑。千姿虽然偶尔会揶揄别人，但绝不喜欢别人揶揄自己，尤其是让自己吃过亏的人。 孟劲松觉得这小子要吃亏，果然。 是吗？ 他拿起那把小片刀，在指尖摩挲了一会儿，一刀向着江恋的眉心甩了过去。这一下太过突然，一旁的心慈吓了一跳，江恋也变了脸色。好在反应快，一个急偏头，刀子擦着他的耳际飞过去，直插在正对面的板壁上，刀尾兀自颤颤而动。江恋不笑了。 现在能好好讲话了吗？ 江恋沉默了几秒，又笑了，很爽快地点点头。 哼，行行行，能。 那说。 啊，我得从头讲起，怕你没耐心。 我有的是耐心，我还可以让人把晚饭、夜宵、明天的早饭都备上，只要你有那么多话说。 江恋想说，那倒不必，我说话没那么啰嗦。待看到孟千姿面沉如水，又联想到那把小片刀，觉得自己还是老实点好。 昨晚是个误会，我不认识你们，也不知道你们什么来头。我原本是在那儿下饵钓提灯画子。 他把山蜃楼叫提灯画子。孟千姿打断他， 你跟走脚的是什么关系？ 江烈目光微动，脸色如常。 走脚的？赶尸的吗？没关系啊。听说过不少，但从没亲眼见过。 那钓提灯画子是谁教你的？ 江恋犹豫了一下，不过也知道落在人家手上不撂点实话没法取信于人。 我干爷。 他叫什么名字？ 邝同胜。 邝同胜跟邝美莹同姓，看来是邝美莹的血亲。孟千姿总觉得这名字怪耳熟的，他转头看向孟劲松。 邝同胜这个名字，我怎么感觉就这一两天好像在哪里听过似的。 孟劲松不愧是专业的助理，善记各类大小事，略一思忖就有了答案。 石楼红提到过，他们门里有一派姓黄的，那人叫黄同胜，跟这个邝同胜同名不同姓。 哦， 想起来了，说是四几年黄同胜接了活走脚，在长沙附近撞上了日本鬼子，被一梭子扫死了，尸体都烂在外头没人收。有意思，居然同名。孟千姿不大相信巧合这种事儿。 你这位干爷多大了？ 106岁。 四几年黄同胜应该正值壮年，要是真活到现在，确实也是百多岁的人瑞了。孟千姿心里有七八分准了。 黄同胜当年应该是遇袭受伤，但没死，借讹传的死讯上岸了。 做走脚这行的，其实很忌讳别人知道自己的职业。试想想，邻居知道你是赶死人的，还能跟你和睦为邻吗？赶尸匠多是因穷入行，而且做这行要保童子身，不能娶妻生子。中国人对无后这种事儿还是挺在意的， 所以绝大多数走脚的攒了点本之后都会思谋着上岸过正常人的日子，而为了和过去切绝，他们往往会隐姓埋名搬到异地居住，继而娶妻生子。很多人终其余生对走脚的经历绝口不提，连亲生儿子都不知道自己老子过去是干什么的。想不到阴差阳错，倒是把黄同胜这桩远年公案给解了。 那你调提灯画子是为了什么？ 哎呀，这就是私事了，跟你们的事也没关系。 一桩归一桩，孟千姿倒也确实没兴趣去探他人秘密，当下也不勉强，示意他继续。 本来钓完了，鱼也快停了，正准备走，你们来了，我觉得挺奇怪的，就停了会儿墙角。 野外那种地方没法挨得太近，江恋听得云里雾里，全程也没闹清楚这三人什么来头，但有一点是明确的，这几个人把提灯画子叫山蜃楼，说什么楼起于猪，有蜃楼必有蜃珠，要把珠子给调走。这么一来就跟他大有干系了，他调着提灯画子是为了查一件重要的事，事情都还没什么进展，这帮人就要把蜃珠调走，这让他接下来怎么玩啊？ 我不知道什么叫蜃珠，也不知道这东西是有还是没有，但宁可信其有吧，我就在边上等着看，盼着你能失手，你要是钓不到那也就没事了。 哎呀，千姿昨晚那可是几次三番的失手啊。 心慈脑补着孟千姿每次失手躲在暗处的江恋就鼓掌叫好的画面，觉得这人是有点欠收拾。 谁知道偏偏就钓到了，我一时间没想好该怎么办，只好偷偷先跟着你们，预备找机会再拿回来。其实也不是拿回来，我只是想把蜃珠放回原处。哼，也是运气，你们中有一个被我挂的饵吓到了。哼，是你吧？ 说到这儿，他朝着心慈一笑，心慈脸颊发烫，想起后脑挨的那一下，又止不住恼火，觉得这人笑得极其可憎。 接下来的事儿你们就都知道了，我在坡下头把他打晕了，原本想偷梁换柱，趁你们不提防的时候夺了蜃珠就跑，谁知道刚近身就被叫破了。哎，你出招那么狠，我没说话的机会啊，既然不想挨打那只能跟你打了。 其实说话的机会还是有的，又不是没长嘴，打斗时他完全可以嚷嚷，哎，这是误会。不过他既已先挨了一抽，就懒得去费这事儿了，而且江令也并不觉得这些人是能讲理的，既然打起来了那就打吧，谁怕谁啊。万万没想到只是一个女的就把他给拖住了。 你们人多再打下去对我不利，我急着脱身只好用了狼喷，我身上只带了这个，本来是怕夜里进山遇到野兽防身用的。 怕进山遇到野兽，带枪带刀更合适吧，只带防狼喷雾。 哎呦，人家野兽没招你，是你进他的地头，带枪带刀难免见血要命，多大仇啊，喷雾相对温和，一喷了事，能把他赶走不就行了，就算用到人身上肿个几天也就好了，这口气好消，不会结下死梁子。当然了，也幸亏我跑得快，要是被枪撂倒打死打残，梁子就不好解了。 也是啊，当时情况未明，下手确实应该留有余地。这老话也说，做事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像千姿那眼珠子，这要是真废了，那个就算结下大仇了，谁还管你是不是误会。我情急之下放枪是有点鲁莽，江恋如果借此做文章，哼，还真无话可说。 但江恋点到为止，一带即过，并不揪着这一点不放。江恋欠了欠身子，又向孟千姿展示自己被打的惨状。 而且你当时打我打的也不轻啊，今天你又全方位的打了一回，就这段来说是不是可以两清了？ 这一段就算他两清。 江恋长舒了一口气，知道就严重程度而言，这一段 只是前菜，下一段能不能说服他才是关键。不过没关系，能清一段是一段。江恋斟酌了一下，还是按时间顺序走。 这位孟先生一直追问我链子的事儿，你的链子一直系在玻璃罐子边上，我当时没留神一并拽了过来，后来罐子被你打碎了，你的同伴又在后面放枪，我只顾着逃跑，精神紧张压根没注意到手里还有链子。我反应过来的时候，我总不能跑回去还你吧。 嗯， 但我也猜到了，你肯定不是一般人，湘西能人多，我怕自己惹了不该惹的势力，看到链子上的符样之后，我觉得这是个线索，我就托老嘎帮我问问。 就不怕把人问上门来？ 是有这个担心，但转念一想，我不至于那么点背吧，也就是一个符样，说不定随处可见，老嘎正好打听到你那儿，你又刚好认出来，继而找上门，哎，你说这概率该有多低啊。 江恋面上掠过一丝惆怅，可能是惆怅自己运气确实不好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